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的降雨云团呢进一步靠近本市，小雨天气波及全市的大部分地区。分布情况来看，仍然呈现了北部地区比城区以及南部地区来得更明显一些。外出提醒大家注意防雨。还有呢，就是本市的扩散条件目前依然是比较差的，轻度到中度霾天气持续，提醒呼吸道有疾病的朋友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小雨，有轻度到中度霾，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7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的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藏高速望河桥到来广营西桥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京沪高速的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北由南向北，东四环四惠桥由南向北，东北四环四元桥北内环方向，北四环建祥桥由西向东，京开高速西红门南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提醒过往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临近晚高峰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儿女去看望家中的长辈，阿胶、虫草、人参等中药礼品适合做礼物吗？补品真是越贵越好，有哪些廉价的食材吃对了也能起到强身健体的功效？您的体质又是否需要进补呢？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健康加油站特别策划中医养生暖重阳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张国英，给您说说重阳化养生，进补有讲究。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张国英。你好张主任。 你好，主持人。 那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治胃病科，今天我是头一回听说。我们都说治胃病，治胃病，咱没有病的时候呢，要以这个防病为主哈，预防为主。那也请您先来解释一下，咱这个治胃病科主要针对哪些临床上的一些问题，提示一下我们的听友。 主要刚才主持人讲呢，就说是没有得病的一些人群啊，就治胃病嘛，未来的意思。那同时的话还有一些人说我得病了我能不能去治胃病科呢，也是可以的。就是说那有些人得了病呢，那我现在病情比较稳定，那我怕我这个病情会加重会复发，那是这种调理的一些人群。那我们是说就是说没有得病的亚健康的一些人群， 对，亚健康想防病的， 对，想防病的，这是一大类的人群。还有一些病情比较稳定，然后呢他需要希望中医来调理的，这是一类的人群 啊。一类呢我们说是属于亚健康哈，这个亚健康这个词儿也是流行很多年了， 没错 大家伙天天出现了各种比如说不舒服但又明知道我没生病， 对， 哎，您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是可以光顾一下治胃病科的。那么另外呢，对于一些生了病的但是目前病情比较稳定了，或者说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轻的，咱不想让它严重，不想让它复发，然后呢也希望能够调理一下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哈，您也可以来一下治胃病科。咱胃病咱防病和治病嘛。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治胃病，尤其关注养生保健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专业医师互动和交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张国英。那么重阳节就要到了，健康加油站呢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叫中医养生暖重阳的系列节目。那同时我们也是开设了一个互动环节哈，叫听古诗化养生，哎，这里边是有一些知识点的。我们每天呢会挑选一首和重阳节有关的诗词，其中会涉及一道养生的互动问答题。那么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精心准备的小礼物。当然了，关于养生保健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我们还开通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想要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的这个 APP， 同时能够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中医养生暖重阳，我们来听古诗化养生。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唐代诗人王维的名篇之一。诗人先写自己流浪在外，每逢佳节倍思亲，然后又写家乡的兄弟也登高怀念自己，从而表达对于家乡对于友人的深切思念。问题来了，王维古诗当中提到的茱萸这种植物，每到重阳节都会有插茱萸这样的习俗，但是您知道茱萸有什么妙用吗？ 哎，好，听古诗长知识，尤其我们要长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哈。提到了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的这首诗，里面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么问题来了，这茱萸啊作为一种植物，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段的互动问题。每到传统的重阳节呀，都会有插茱萸这样的一个习俗，但是您知道这个茱萸它有什么妙用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哈，或者您家 用过茱萸，这为药材，您可以把它的一些使用方法呀，您的一些创意的小妙招啊，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我们会挑选有心意答对的小妙招，送上我们精心准备的小礼物，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 有多久没有注意阳光照在身上的感受了？ 温暖啊，最最单纯的温暖，我们都有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大家在回应我们这个互动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都说多吃大蒜能养生，这样一个概念啊，最近挺火的。传闻里说，大蒜和大蒜制品几乎是治百病，什么防癌、抗菌、降血脂、降压、预防心血管疾病，全都不在话下。然而大蒜作为日常饮食中很重要的食材之一啊，如果真有那么多功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癌症和心血管病患者呢？其实现代医学也在研究大蒜，不过前面宣称的那么多功能啊，有些试验没有通过，有些存在争议，还有一些呢，只是细胞或动物实验的结论，还不能简单的推到人的身上，所以别指望吃大蒜来强身健体了，更别信打着什么抗癌防癌旗号的大蒜制品，免得破财还伤身。大蒜它作为一种蔬菜，正常吃是没问题的，只是不提倡带着抗癌防癌的目的大量吃，因为健康饮食的基本原则之一呢，就是杂，也就是多吃各种新鲜的蔬菜瓜果，要均衡，要多样。吃粗粮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流行啊，不过专家提醒，吃粗粮也要适可而止，否则可能会好事变坏事。据了解，粗粮含有丰富的不可溶性纤维素，有利于保障消化系统正常运转，延迟饭后血糖吸收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但是如果啊吃得过多，可能会影响消化，导致上腹胀，严重的还会导致肠道梗阻、脱水等。那么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要适当的减量。另外吃粗粮的时候呢，要多喝水，这是因为粗粮中的膳食纤维需要有足够水分，才能保障胃肠道的正常消化，饮水量与粗粮的使用量最好是1:1。好，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情况。今天白天的空气质量还是维持在中度到重度污染水平，预计会达到这次污染过程的一个峰值水平，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护。从预报情况来看，明天的空气质量开始好转，预计在良好至轻度污染水平之间，周三到周四空气质量将恢复至良好水平。 有多久没有注意照在身上的感受了？ 温暖啊，最最单纯的温暖，我们都有的。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为您送上的是中医养生暖重阳的特别策划系列节目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听古诗来化养生。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就要到了，在这里呢，我们要代表节目组的全体采编播人员，祝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各位老年听众叔叔阿姨们健康长寿。都说呢，流传下来的各种习俗呀，诶，或多或少他们和养生之间都有一定的关系哈。那在这里我们请问一下这个张主任，像我们说的这个登高远眺、赏菊花啊、喝菊花酒呀，还有就是像我们互动问题当中的这个插茱萸，一系列这样的一种各种习俗，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有哪些方面的好处呢？ 那什么时候那个我想插问一下，就是他们回答听众回答问题那个茱萸，我现在要不要给他点破呢？待会儿还是到最后再， 我们可以最后来公布。 好的好的 好的， 那先不说茱萸的事儿哈， 好嘞， 最后垫底儿。那咱们先说登高远眺。 嗯 啊，那就是说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哈、啊、那还有说喝赏菊花、喝菊花酒。 嗯， 那咱们都知道秋高气爽， 这个时候视野，就除非有现在雾霾啊，假如不是雾霾天的话，确实是，就是说那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就是视野会比较开阔，尤其是登高的时候。那中医有句话叫做“动则生阳”，你要登高的话，你一定要活动，而且活动量比较大。 对 对，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人说。走着走着可能就会出汗，在平地上好像用电量不是那么大，因为在登高的时候你有一个负重的一个运动量会相对会比较大一些，那这样的话说你的阳气会更加的旺盛 所以爬山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它就可以助我们生阳气， 没错，对。然后咱们就说是重阳节，因为老人相对来说比年轻人的阳气要弱所以的话登高的活动对于其实老年人他的阳气的生长来说的是更加有好处。 但是这里问题来了，很多老年人这腿脚并不是很好。 对，确实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本来登高的话爬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当然也看多高的一个山。 对， 像比方说咱们那个景山是个小山坡问题也不是很大。 这样去香山。 对对，去香山去泰山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当然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可以走走停停边走边赏景 对， 然后说远眺的话，那就是视野会比较开阔，看得比较远的话，这样会缓解咱们眼睛的疲劳。那现在用眼都比较多，包括老年人也是一样，要看电视啊、看手机、看电脑啊。但是这样的话，你总是看得比较近的东西，这个就是它的晶状体呢，它的睫状肌呢，都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这样远眺的话，它会放松它的睫状肌，放松它的眼部的肌肉，还有。他的这个晶状体呢会就得到一个缓解的休息这样就对于他的视力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远眺可以帮我们这个放松我们的眼睛。 对对。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说这个登高确实是有一些老年人腿脚不太好的，那确实是要慎重就是我讲了登高看要高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对， 你有一个活动一个量。 咱得量力而行。 对，你比方说家里周围有一个小山坡我觉得也可以就是那还有的话就说赏菊花，这是一个菊花盛开的一个季节。 对 这然后同时的话这个菊花中医说的话它是偏微寒的那它呢是入肝经的所以咱们都知道菊花可以养肝可以明目它可以清热可以解毒。那其实这个神农本草经上还记载说这个菊花的话久服，那你一般来说都是喝菊花水了，久服的话还可以延年 还有。就是说他从这个养肝护肝这个方面，因为我记得就是反正我自己比如说泡茶哈最常见的包括大家伙儿去吃饭的时候说喝点什么呀，就是不点茶的时候或者说那也叫茶，就来个菊花吧， 就是， 对，里边再扔俩枸杞。 对对对对是就说这个菊花的话就不是像说其实很多就中国人的这个茶的概念也是很宽泛的说不单纯是咱们看的什么绿茶红茶的这些茶 这叫花茶 对，也有花茶然后包括就现在也很多包括有的花果茶呀然后也包括一些药茶呀这样。其实这个菊花呢可以药食同源的，但是平时的话就是老百姓也可以吃，我们医生的话也可以去开这个菊花。那一般其实咱们用的菊花更多的是杭白菊，菊花 对，中药房的那个是杭白菊。 杭白菊，但是我们的那个也用野菊花就这两个用的比较多。其实一般的就是 它药性一样吗？ 是不一样的。野菊花就特别小的那种，比较苦，比那个杭白菊要苦。 是我们叫的那种小雏菊吗？ 类似，对对，都是含苞待放的那种花 骨朵， 花骨朵。然后就是这种咱们普通用的就是喝菊花水的，咱们都是杭白菊 ， 对。那我们要是假如用清热解毒的，那比方说我有这种病毒性感冒了，然后我嗓子特别疼甚至就说我眼睛红肿了，这时候可以用野菊花。 好，我们都请编导在这块给我们上点野菊花啊。我们周三编辑在外边给我打字幕呢说我们周三的节目里就跟大家重点来讲讲这个菊花估计啊什么古诗词呀所以大家伙刚才听了咱们张主任说的这些，没准这里边也能透露出咱们周三的一些互动问题哈。好，那说到那个喝菊花酒，我没喝过菊花酒它那个是哪种菊啊？ 也应该是杭白菊。 杭白菊， 对，就因为这个菊花的来讲呢，就是药食同源的时候，多的用的是杭白菊，因为这个白菊花的话，它有这种清香的这个味道，那它同时也有点 偏苦，但是这种苦呢是能够接受的。 对，它那个是微苦。 微苦，嗯，对对。然后这种菊花酒的话，那就是酒精的话也能够把有一些药物的这种芳香类的一些物质，脂溶性的物质能够溶解到这个酒里面。 哦。 啊，所以但是一般这酒肯定也不会说是很烈性的那个酒，浓度和非常大。 嗯。 但是酒嘛就是少酌，但是这个老年人的话都是有一定的，比如说他气血运行比较缓慢， 嗯， 所以的话他适量的少量的饮一些酒的话也利于他气血的运行。刚才讲了这菊花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所以老人少喝一点菊花酒也是对身体非常好的。 对，这个也是哈，医生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您别听了这个之后就跟老伴说倒酒，别，有可能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医生是严格禁止您喝酒的。那咱们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哈，适量的一点点的这种饮用菊花酒的话呢，它能够帮助您的这个促进血液的运行，也可以把这个里边的一些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成分帮助它运输到您身体需要的地方去，对吗？ 没错。 嗯，好，那看来啊，这个重阳节这么一听，一系列的习俗的的确确和我们的中医讲的这个养生呀调理呀，哎，还真是有关系。而且我刚才一听啊，我觉得我自己也挺长知识的，不仅是我们老了才要这样做，很多项目登高望远呀，赏菊花喝菊花茶呀，这些是各个年龄段的人我觉得是都适合的哈。 对， 嗯，好，说到重阳节的各种习俗与养生相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能哎就想问一问了，说重阳节它是不是一个需要多加注意调整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时段呢？毕竟我们中医经常讲的是什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到了这个一入秋之后，很多人开始哎呀我得调理一下我的身体，我得补一补，到底和这样的一些时令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是不是关系真的这么密切呢？ 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哈，说这个春夏的话本来就天气很热了，我为什么还要养阳气 啊， 是不是有点矛盾？ 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像我吹电扇吹空调还有很多冷饮这些东西的摄入， 没错没错，是这样， 让我体内太寒了。 对对对对，是这样。就说春夏的话咱们知道要吃的清淡一点，咱们要喝绿豆汤，怕上火，就是这样。后来就会过去古人也会有扇扇子啊，那咱们现在有空调呀有冰箱啊，所以这种生冷这种寒气会更多一些，所以说确实是热啊，是也是需要的，喝绿豆汤是没有问题的，喝一点吃一点凉的也是可以的，但是说要掌握一个度，经常的话可能就会过了。所以说古人的话，过去这个古人也是会有要注意说告诫古人，其实现在人也是一样，就说除了吃的偏凉性的一些食物免得你中暑啊上火之外的话，还要注重你要你人体是阴阳要平衡，还要注重要保护你那个阳气，吃的生冷多就会伤阳气。秋冬呢咱们现在天气冷了，那咱们就知道现在的尤其今天啊，有雾霾，还有下一点小雨，会很 凉。 对，前几天呢还觉得还挺热的。 对， 对，它现在呢是从中秋到深秋一个过渡。 对 对，所以的话，马上呢再到十一月份，咱们就要进入冬天了。它所以是从由阳转阴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阶段特别尴尬，吃也不会吃了，是穿也不会穿了。我今天把大长衣服都穿上了，结果里边我还穿着丝袜。 对对，确实是，就是这个，因为它温差变化比较大。 对， 然后的话，有时候可能前两天是艳阳高照，突然的话又是有来一会儿又来风了，一会儿又降温了，是这样。但所以的话，这样人体的话就很难去适应。啊，又有一个室外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就尤其要注意。说不注意的话，很多人说，哎呦，我感冒了，然后我上火了，然后我可能，其实秋天的话，说其实怎么说，说夏天容易就是闹肚子，所以脾胃功能不太好。其实秋天的话也是一样的话，秋季腹泻就小孩子其实挺多见的。 对， 其实成人也是一样的话，说最近好像胃口不太好，说本来说呀我想多吃一点吧，反而吃不下。 嗯， 所以就是这个季节的时候，你更是要就是穿衣服也好呀，吃东西也好，更要注意这个秋冬养阴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的这个秋天呢，咱们知道比较燥。所以的话就容易伤你的阴液，所以要注意养护你的一个阴液。那同时的话说秋天说哎呦我可以，我终于到了天凉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放开，我吃点火锅， 今晚上火锅 吃点烧烤吧。可是的话吃这个东西都是热性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继续受到降雨云团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大部分时间还是有小雨天气出现，预计降雨到明天早晨趋于结束，但是南部地区的降雨结束的会稍微晚一点，外出要注意防雨。另外明天早晨空气湿度很大，有轻雾或雾，不适宜晨练等户外活动，等到明天上午扩散条件逐渐改善，轻雾或雾有可能会得到明显改善或直接消失。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的天气比较适宜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雨，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东南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7摄氏度。提醒大家，明天早晨呢可能是有轻雾或雾的天气，早间外出注意行车安全。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我们来看一下三里屯周边目前车多的路段。三里屯路西东路南段北向南，南三里屯路南北双向，幸福三村西向的东西双方向，雅秀北路由东向西，工人体育场北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南四环的大红门桥西侧西向东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京新高速上地桥进京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机场高速平房桥东侧1公里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晚高峰已经开始了，而且目前的路面比较湿滑，我们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9月9日忆山东兄弟是唐代诗人王维的名篇之一。诗人先写自己流浪在外，每逢佳节倍思亲，然后又写家乡的兄弟也登高怀念自己，从而表达对于家乡、对于友人的深切思念。问题来了，王维古诗当中提到的茱萸这种植物，每到重阳节都会有插茱萸这样的习俗，但是您知道茱萸有什么妙用吗？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 好，茱萸到底有哪些妙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张国英正在健康加油站节目做客。那我们上半段的互动问题啊，就说到了这个茱萸的作用。那接下来我们请张主任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我公布这个正确答案的话是无茱萸。我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们答对没有。其实这个茱萸的话有两种啊，一个是叫山茱萸，一个是无茱萸。其实都是入药的，但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植物。 那您怎么判断说不是那山茱萸，而是这个无茱萸是他们插的那个茱萸呢？ 因为这个山茱萸的话，它开的花是白色的小花。无茱萸的话，它开的是红色的花。那咱们中国人一般有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一般的话咱们都是带花，咱们都是带红花， 对， 除非特殊的日子咱们才要带白花、 哦、 对吧。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无茱萸的话它是性热的，它有小毒，它的味道是比较那个比较烈的，味道比较重的、 哦、 那个山茱萸的话它是偏温性的，它没有毒性，它是酸涩的。那山茱萸的话是偏补的，无茱萸的话是您刚才说是热的、 嗯、 所以它有温中的作用。那咱们用比方说是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咱们用这个菖蒲， 艾草， 咱们用艾草、 嗯、 它也是有香味的，它是味道比较重的、 哦、 那咱们要辟秽的话一定要有味道比较重的一个东西。可是这个无茱萸的话它是味道是比较重的，山茱萸的话它没有什么味道，所以的话从味道来讲，从它开的花来讲的话，那应该是无茱萸才符合这种辟秽的、 嗯、 才符合这种比方说它美观的这种这个 作用。 对， 所以重阳节插茱萸它的那个本意应该像什么除恶气御寒， 没错， 像刚才您一说包括我们可能带在身上 的、 哦、这一系列的特点表明了啊，一考究哦，它这个茱萸指的是无茱萸，这个无是那个口天无， 口天无，对、 啊、 对。 那要像了那个山茱萸，因为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六味地黄丸里边是有山茱萸的。 山茱萸的话，其实这两个植物都是入药的。 嗯， 那其实山茱萸的话，它呢是有这个补益的作用、 嗯， 它是温性的，它可以补肝肾的， 补肝肾。 啊、对，所以它用的这个。嗯六味地黄里头、 哦、 那六味地黄就是一个补肝肾的一个药。那无茱萸的话其实它也是可以入药的，它是比较热嘛，刚才说了那热就可以驱寒。 对，但是您刚才提到它 有 小毒， 对， 不敢用 啊。 对，所以一般的人是不建议用这无茱萸。那我们有一个经方叫无茱萸汤，它适合治疗这种受寒的以后的话，恶心啊、呕吐啊、头痛。那我们这无茱萸汤里边有生姜、有大枣、有人参，所以的话用这个姜和枣呢，可以就是有解毒的作用， 哦、 可以中和这个无茱萸的毒性。 嗯， 所以的话这样的用起来就会比较安全， 就安全了。 但是而且无茱萸汤也不是一个长期用的一个药，但是咱们六味地黄可以长期吃，没有问题。 哦，所以你看看，同样叫茱萸，无茱萸、山茱萸都入药。可是呢它的使用方法药性药理都是不一样的哈， 没错。 所以大家以后您长知识了吧，一提到这个茱萸啊，可以问一下这是无茱萸啊还是山茱萸啊，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理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像这个无茱萸的话驱寒驱毒暖胃燥湿，到了这个山茱萸的话嘛，最常见的放进六味地黄丸里边了啊，它像有这个什么补益肝肾呀、健脾养胃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哈？所以我们要恭喜微信网友陈老师，恭喜您，您是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哈，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上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一份节目组为您准备的小礼物邮寄给您。好，没有答对的听友也不要着急哈，我们接下来就要出我们今天下半段的互动问题啦。这个是我们刚才专门找了一下，为什么出这道题呢？我们说这个重阳节又被叫做老人节哈，怎么着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必须 要更做到孝敬我们的这个老人长者。那么现在一到重阳节前后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药店、超市、网店随处都有什么阿胶呀、虫草呀、人参呀这样的一些广告。那我们去看老人的时候也不能空着手去哈，可能会买这样的一些滋补品。那像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说到了阿胶，于是我们下半段的互动问题呢就和这个阿胶有关系哈，包括流行的一些这个古装影视剧里边不也是吗？经常这个来开点阿胶补一补，那个里面我们再加点阿胶进去吧。那是不是可是有一些人哈，据说也是不太适合这个阿胶的，再好的东西它也是分合适和不合适哈。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吃阿胶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段的互动问题。阿胶虽好，但是有些人不合适，哪些人不适合吃阿胶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小礼物。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关于中医养生保健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张国英张主任互动和交流。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梦境陪伴我去打败害怕。 好，我们得问一下张主任，我们都说秋天的时候呢就开始所谓秋日进补正当时哈，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说过得太苦了、到了冬天那个秋天的时候我们得问冬天积攒能量啊，那像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真的开始补起来，就包括以前很多老话嘛，到秋天贴秋膘啊等等哈。那现在我们从这个治胃病的角度，你也给我们来科普科普，告诉我们怎么做才是当下最正确的选择呢？ 这个贴秋膘呢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刚才上半段咱们提到，就是说这个阳气呢是由从深秋的时候这个由阳转阴，就说人体的咱们就会觉得哎呀咱们皮肤的话不像夏天的那么温热了，那这时候的话皮肤觉得有点凉了，那这个阳气去哪儿呢？到了你的体内了，说你的脏腑的阳气是旺盛了，你的体表的阳气呢是变弱了、就是其实阳气它是一定的 会转的， 它会转的， 由表到里 了、对，这样的话你的脏腑的功能，你的脾胃的阳气旺盛了，这样的话你多吃一些食物就容易消化了， 它能代谢， 能代谢掉了、对。但是的话那今天咱们讲重阳节，可是老人的状况总体来说老人的阳气不如年轻人那么旺盛，所以的话即便是这个秋冬天你的脾胃阳气是比你的春夏的阳气脾胃阳气要入强一些，但是跟年轻人比你还是要弱一些，所以贴秋膘的话老年人呢要慎重，是你可以秋冬天比春夏天吃的稍微的滋腻一点呀、吃的就是这个比方蛋白质可以多一些呀，但是的话还是这个量要适当，不能像年轻人放开了去吃。其实年轻人也是一样，就说这个秋天的话刚才讲了温差变化比较大，然后也不是说我就大鱼大肉的去吃起来，这个其实秋天的就是中医的这种调补的话，我建议的话是应该有两个字可以能够代替，就是说中心吧，就是是滋润， 滋是滋补， 滋是滋补，主要是滋阴， 滋阴、 润呢主要是润肺， 润燥 润肺、对，所以 滋补和润燥这是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 主要是滋和润。对，所以的话就是说你我吃的东西是不是滋和润呢？我吃的火锅叫不叫滋润呢？ 哎呦， 我吃辣椒叫不叫滋润呢？ 那太刺激了。 对呀、我吃这个生蚝，我吃这个就是 生冷的 东西，我是不是叫滋润呢？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啊。那所以说这个说调补说补的东西，刚才不说就是一定得是人参啊，用阿胶啊，用这些东西。其实本身咱们说这个季节的话是梨是非常好的，滋阴的润燥的一个食物哈，还有什么像百合，然后像银耳，像莲子，像芡实， 还有咱们水果里边有甘蔗， 甘蔗， 哎，对，甘蔗特别多汁儿嘛， 榨干甘蔗汁， 甘蔗汁，对，哦、还有咱们现在甘什么各种各样的柑橘类的东西， 我们说应季水果， 应季水果， 哦， 这还有什么柚子啊， 哦， 哎，这些东西的话，它就是其实它可以滋阴的。滋阴也是，不是说很多这个传统的观念说一说是补品就得是人参啊，就得是什么阿胶啊，什么得鹿茸啊、虫草啊， 所以名贵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大补食材哈，它其实未必真的就适合你， 对， 反而是刚才这么一听，就是什么季节吃那个时令季节有产下来的东西，这反而是我感觉是一种最安全的，我们说进补的一个方法，而且我们要谨遵张主任刚才说的就那俩字儿，一个是滋，一个是润、嗯、所以当你认为你吃的那东西补，我们要先看一下它是否达到了滋和润，滋阴润肺或者是润燥、嗯、它是否占了这两样哈、 嗯、 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梨啊、银耳啊、百合呀、啊、芡实啊，包括什么山药之类的哈、 嗯、 我前两天就是夸给他们都一起煮了、嗯、因为我也发现这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像生着吃一点那个梨的话，身边很多人都会说出现腹泻啊、肚子不舒服这样的一些症状，像这样的一类人是不是那个梨的凉性就是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了？ 对，就是说刚才讲了，毕竟其实秋天呢是，尤其现在是这个重阳快到了，然后到了深秋，其实天气冷了、 嗯、 就是说咱们要注重滋阴，但咱也得保暖， 嗯， 是吧，咱们也不能吃太多生冷的一个东西。 嗯， 其实现在的人来说的话，咱们其实生冷的东西吃的偏多、 哦、 啊，咱们因为冰箱随时拿出来生冷的东西，咱们吃的很方便。 嗯， 但是的话就是要适量，那尤其是老年人的话，他阳气的话更弱，所以我很多建议老年人，我说你那个酸奶，他说我酸奶可不可以吃啊，我说酸奶是可以吃的，但是你要放的接近常温，当然不能热着吃啊。 对， 但是你拿喝着都冰牙，这你喝了肯定是不舒服呀。 是呀、 啊，啊，因为你的脾胃你的人的体温都是36度多，那的话它呢才有几度，还甚至是0度，这样你吃进去的话，热胀冷缩，你胃肯定是不舒服的。 对， 嗯、 我们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您身体的温度啊，彻底把它给腾热乎了。 对， 对、就是，那样一来就伤到身体了。 没错，就会伤人的阳气。 嗯，所以就是我们会看到嘛，现在老人家也天天看手机微信公号里的东西哈，那里边有靠谱的。啊，它也有不靠谱的、 嗯、 但是在这个靠谱的里面，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比较共性的东西，像吃的东西，一就是越平和的越好，种类呢我们说越复杂杂啊，这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一定要讲求的就是很多养生的那个人哈、啊，一年四季人家是不吃太冷也不吃太热的食物的，都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稍微温一点儿，哎，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跟我们的身体的温度越靠近，人家说越对身体好，这种是不是可以模仿一下？ 可以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就是我特别想喝凉水，那、 哦、 就可能体内有一定的热，但也不能说放开了就喝。 嗯， 那有的时候，哎呀，我就不敢碰凉的，我就得吃热的，我这水果恨不得都要想去蒸一下、 嗯、 啊，去给它做成这个水果羹去吃。 嗯、 所以的话要因人而异，我觉得尤其是像老年人，更是要以平和为原则。 好嘞，那刚才呢张主任其实已经给我们推荐了几款哈，随便到超市里边就能够买得到的食材，像什么梨子呀、甘蔗呀、柑橘呀、柚子呀，这些这个水果，包括那个我们像银耳、百合、 山药， 嗯啊，然后最近我最爱的糖炒栗子也上市了啊。说到这个栗子，营养特别丰富，什么养胃健脾、补肾强筋、止咳化痰，但是有一年我后来回想，我好像是吃毁在这个栗子上了，我那一年就开始就是有点痰，然后呢微微咳，结果我就是因为这个栗子上市嘛，我就一直在吃那个栗子，一包一包基本上没怎么断，后来我就发现我怎么就一直有这个痰，当时也吃了很长时间的一段的这个药，后来就是身边的人提醒我说，你是不是这个吃糖炒栗子吃成了这个样子的呢？那我今天顺便我就问一下张主任吧。 这个栗子呢本身无论它的是生的还是炒过的， 嗯， 那它都是甘温的，它是温性的， 啊，所以这个温的东西，包括这枣也是温性的。说我吃大枣为什么都会上火呢？就说栗子枣都是温性的，那温性的东西食物吃多了就会上火的，啊，尤其它又经过加热。加热炒 制啊等等， 它的热性它的温性就会更强，对。但是其实古人来讲的话，说这栗子补肾啊，很好的一个食物啊， 嗯， 它养胃啊，那为什么我吃了就不舒服呢？一个是可能吃多了， 嗯， 一个的话其实古人作为这个把这个栗子当做一个补品来吃的时候是生着吃。 哦，哎，前两天真的有同事拿到那个栗子，他就生着吃。 对 啊，哦，我看着瞪起了眼。 对，当然咱们得鲜栗子啊，那个干的咱们是咬不动的。 咬不动的啊。 对，那个鲜的这种生的栗子的话，你吃的话是脆甜的。 那个，比如说我们想要让它达到什么补肾强筋这样的作用，一次能生着吃几颗呀？ 十颗左右。 十颗左右。 对， 也别吃多了， 也别吃多了。对， 对， 哦，其实这个古书上记载，李时珍的话建议补肾的话，就是要生着吃。 吃生的鲜栗子， 吃生的鲜栗子， 嗯， 吃十多颗就足够了。 这每天十多颗， 每天十多颗， 这是限量了哈。 对，限量了， 咱限量。我发现现在什么东西，就是别说您敞开吃，那绝对是不对的， 啊， 一定得是适合您，还得限量的。 没错，没错。 好嘞，那说到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大补哈，我们的听友也是发来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疑问，那请您先来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吧。阿胶虽好，哪些人不适合吃它呢？ 首先来说，比较阿胶很滋腻，咱们大家都知道啊，它是滋腻，它补什么呢？咱们今天来讲说讲秋季，它可以补阴的， 哦， 补阴， 它算滋阴吗？ 它滋阴呢， 哦， 对。那同时的话，咱们说女性吃阿胶为什么呢？补血， 哦， 所以它是补阴和补血的。那假如您要是没有阴虚和血虚的人，是不适合吃的。那什么人最不适合吃？它比较滋腻，脾胃功能比较差的人，我消化不良。我吃点什么东西就不容易消化， 嗯， 脾胃功能很差，动不动就要不就拉肚子，要不就是便秘， 嗯， 吃的还特别少，动不动我还恶心吐，那这些人群肯定他有没有阴血不足都是不能吃的，就是脾胃功能非常差的人， 嗯， 那还有刚才说了没有阴虚和血虚的人，那也是不能吃的，是就是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说脾胃功能差的人。绝对不能吃， 脾胃功能差的人是绝对不要吃的。 对， 然后他补的呢是滋阴和补血。 对， 如果您没有这两种缺的话， 对， 其实也是。那人家就说了，我就当成一个普通的东西随便吃一吃啊，虽然没问题，但是不是能很好呢？其实并不好，是吗？ 没错，是， 哦，这是跟他的这个，跟他这个，比如说药性。是有关系的。 对，咱们讲本来你是个阴阳平衡的一个人， 嗯， 那你吃的阴的多的话，那你阳就会相对不足，你阴就会多，你阴阳平衡被打破了以后的话，你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哦，所以说补也好，或者说我们借什么什么东西也好，为的就是达到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 没错， 阴阳平衡太重要哈， 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特别多的听友和网友发来他们的问题哈。还有的人呢，就是咨询关于这个阿胶的一些使用的方法。携手医生想问说，阿胶这成分是什么呀？比如说像吃抗凝药物的老人，平时可不可以吃阿胶呢？ 确实是，阿胶呢有滋阴的，刚才讲有补阴的作用，有补血的作用。 嗯， 但同时它也有一定的，它有止血的作用。那所以吃抗凝药的人呢，是肯定不适合吃阿胶的， 哦， 啊，因为过去古人没有就是抗凝药的这么一说， 嗯，是 啊。那还有就是阿胶呢，主要是其实它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胶原蛋白。 哦， 啊， 它的主要成分居然是胶原蛋白呀， 啊！对， 哎呀，我想到美容这方面了。 对，确实，所以它有这个，它滋阴嘛， 嗯， 也就是有美容的这个作用。 嗯 啊，然后呢，但是这个阿胶的话，它今天咱们讲的说这个秋天的话，容易有秋燥啊。 嗯， 它是可以可以养肺阴的。然后对于尤其是那种干咳呀，有点咳血的一些人， 嗯， 他也是可以吃一点阿胶的。 哎， 嗯， 什么东西都挺好。但是这个好一定得用到适合他的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哈， 啊，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伙，别觉得市面上卖了这个东西又挺昂贵，我就把它当成好东西送给家人送给老人，而是要根据老人的具体情况，包括买了这个东西到底适合不适合，最好您的孝心怎么体现呢？陪着老人咱们去让中医大夫给他辨证论治一下，情况适合